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斑驳的夜色在说什么？谁能告诉我如何选择？每当我想起分离时刻，悲伤就逆流成河。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悲伤就逆流成河。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想和我们的节目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和我们来沟通，和我们交流。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情感作家，王思瑜。思瑜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思瑜呢和我会在节目中来和大家分享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探讨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大家发送给我们的，所以您也可以把您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有一位女士跟我们探讨了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已经将近20年了，我的孩子呢也考完高考了，现在应该说是人生中我比较轻松的时刻了。那么我想离婚，其实这个念头都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因为孩子处在高考这个时期，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阶段不想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心理上的冲击，我也就一直忍着没有离婚。要说忍这个词其实也是不合适的，我的婚姻中没有什么别人看来太糟糕的地方，婚姻非常非常的平淡，甚至平淡到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两个人呢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要知道在我谈恋爱的那个时候，其实现在想起来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怎么谈恋爱，不懂观察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和一个人更好的去判断是否能够进入一个家庭。稀里糊涂的就嫁给了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呢，应该说是一个挺无趣的人。他这个人现在也就是学会了自己打打游戏，平时呢看看体育节目，还有爱看报纸，而且是一些大报的习惯。另外呢就是自己喜欢喝点茶，他属于那样的一个男人，无欲无求，不喜欢看风景，不喜欢听故事，不喜欢新鲜的事情新鲜的人，也不喜欢人际交往和社交。但是呢他工作稳定，我们的孩子聪明懂事，我们家里有房有车，不缺吃喝。当然我自己工作也稳定，还可以说算是事业有成，工资也不错。 孩子的培育多一半当然一直是我在费心，但是我相信他爸爸在某些方面的基因也是不错的。孩子呢很懂事，看得出来我们俩之间其实夫妻的生活质量感情都是很差的。所以呢我儿子对我说，妈，我上大学了，你要想离婚你就离啊。我是一个每年都很想出去旅行，去看看世界。我在现在这个年龄，我会去运动，学跳舞，我还会学外语。我就是想让我自己能有丰富有趣的生活。我喜欢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情，我愿意尝鲜。如果哪里有新鲜的，比如说新开了一家餐厅，或者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厅，那我都愿意去试吃。我和儿子在这一点上比较像，而我先生就觉得这些有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挺不热爱生活的人。你说他有什么更大的缺点吗？他既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他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重话，最多就是嗨，这有什么意思啊，你们自己去吧，我不去了。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渐渐的我和儿子两个人玩得到一起，聊得到一起。我喜欢年轻人的一些事情，儿子教我了很多。而我先生最大的乐趣止于能在网络上玩玩游戏就够了。当然他也不上瘾，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上瘾，那只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看报纸也是这样的，也不喜欢看其他的小说，或者不喜欢更好的经典的电影等等，那些都是我的爱好。所以我们家完完全全你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孩子上初中开始分房，他的房间和我的房间完全就像是两种生活方式。我现在想离婚了，不想生活再这么平淡，也不想和一个完全自己合不来的人彼此捆绑在一起浪费生命。我想去过更有趣的生活。我当然和儿子谈到这个问题了，儿子不反对，表示理解。可是当我和我的好朋友和我父母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一直在反对。他们说眼瞅着岁数就大了，老来是个伴，身边得有个人呐，有个人才能够彼此有份照顾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要那么执着的去追求我认为有趣的生活吗？他也并没有什么更大的错啊，离婚对他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份伤害呢？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问你们。 我会觉得这个写信来的这位女士哈，其实她虽然说她的丈夫很无趣很无聊，她的婚姻生活也是一个说这两个人的房间都是你是你的那个世界，我这个世界里就是丰富有趣多彩。我们甚至从儿子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分房睡分房住，那当然说这个婚姻生活和这个婚姻的质量也不高。儿子甚至说，哎，妈妈，我上大学了，你可以离婚了。但是他讲述的这些婚姻生活，其实我还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婚姻其实挺幸福的。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婚姻特别平稳，特别平静，特别平和，就是这个家是挺温暖的。其实你想，有一个老公每天看看大报纸，看看时事新闻，他也不会出去花天酒地啊，他也不会出去跟你做一些什么啊，每天晚上不回家呀，然后折腾啊，什么暴力对待自己的孩子媳妇儿啊。我会有一种感受，其实这个男人人家收入也应该也不低吧，就是他的工作还蛮好的，蛮稳定的，他给这个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厚厚的一个壳，让这个家庭里的妻子和孩子在这个家庭里可以做自己。那么你看这个20年也是风平浪静，一点问题都没出现，但是呢这也正是因为没出现问题那才是问题。所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过着过着就觉得哎呀怎么一点波澜都没有啊。 所以有些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能忍受得了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些甚至是狂风暴雨啊，或者说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起起伏伏，但是不能忍受一潭死水。我倒是觉得呢，这位女性 很成熟， 嗯， 因为也是人到中年了，有一些人也有这个说法，觉得人到中年，我们还有几年， 嗯， 更好的岁月和年华哈、 嗯。 那么人生是不是就这样就走过去了呢？当然，人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嗯、可以有 对， 比如说他离婚了， 嗯， 他可以选择他自己想要的人生，那就离婚之前，我觉得他需要考虑清楚，他想要的人生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我离婚了，我走出这个家庭，我就能获得一份什么什么样的生活。那只有你奋斗过后，你可能再回过头来看你原来的婚姻，就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吧， 嗯， 问别人说自己要不要离婚， 对， 其实都得不到什么准确的答案。 而且问你问的这个别人，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他的答案， 对， 他的答案未必适合你啊。 对，是的，因为比如说这算给我们写的很长的微信了、 嗯、 对吧， 很详细了， 很详细了，我刚才读了有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了哈、嗯。他已经把生活中的自己的一些感受认为很详细的讲给我们了，但是这个远远不够你自己真实的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嗯、比如说你可以去过有趣的生活，你说我喜欢旅行，我学了外语，我喜欢尝鲜，对吧、嗯、我喜欢这个假期啊、有休假了，我到欧洲去看一下、 嗯、 下一个假期休假了，我去东南亚看一下，我都去很有趣的地方，对吧，我访遍这个全球各地好玩的那些新鲜 的 有趣的地方，对对，没有问题啊。 对， 那你可以啊。是婚姻束缚住了你吗？如果你觉得哈、啊 嗯、 你想要的是一个和你一起去看世界的伴儿，那可能不是你现在这个人、 嗯、 啊。如果你说我可以自己出去，他安守在家里就可以了、 嗯、 那么可能是这个人。但是如果说你说我想去看世界，这个人对你说 不能去， 你出去干嘛呀、嗯、花这么多钱， 对，他 多没意思啊， 对， 你出去你也出去的不开心、 嗯、 你每一次想迈开远行的脚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家里的这个人还皱着眉头在家里呢、嗯、对吧， 对， 就是所以到底你婚姻内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嗯， 你只有自己很清楚。我是觉得可以去选择，没有人阻挡你去选择。至于会不会伤害到你先生，我是觉得你只能和他谈，他的感受是什么、 嗯、 他是安于这份婚姻生活，比如说他觉得挺好啊、 嗯、 儿子也上大学了、 嗯、 我老婆人也不错，两个人挣钱挣的也够，一个小康之家，我每天回到家沏杯茶看报纸，上网这个打打游戏看看体育节目，我日子过得很好啊。哎，你怎么突然要和我离婚啊？ 对啊， 你这离了婚我日子可怎么过啊，对吧， 对， 那他可能是否伤害到他，你要去跟他讨论他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他是不是意识到，作为丈夫是不是意识到他跟你有太多的不同了、 嗯、 也许他意识到了，嗨，我老婆那个人是一个喜欢尝鲜的人、 嗯、 哎，那个地方新开一家馆子，我老婆一准要去，我没兴趣、 嗯、 我就在家里边，你就给我炒个白菜炒个土豆丝，我就挺高兴对吧， 对， 我老婆非想去吃吃那个新鲜的什么玩意儿哈、 嗯、 对，可能他是知道的，也许他会觉得相安无事也是婚姻的一个能够平衡的，他认为的一个定律哈、 嗯、 所以你的婚姻到底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位女士如果她来问我们的话、 嗯、 那我们是觉得这个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你要知道你很幸福在哪儿，就是你还能选择，而且有一些人他就选择不了、 嗯、 有些人没有那个能力选择、 嗯、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节目我们那个微信里下面还有一个人，一位女士说，当时呢是怀着孕就和我老公结婚了，现在呢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三岁了，我们俩的生活一塌糊涂，我婆婆是一个蛮厉害的婆婆，但是婆婆过来帮助带孩子，如果婆婆不给带孩子的话，保姆的费用那简直是太高了，对于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来说，我们是支付不起保姆的费用的。我们家的地方非常小，只有一居室，婆婆和孩子两个人睡在主卧里，而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睡在客厅里，每天我们的生活几乎就是没有个人的生活，我也非常的非常的压抑，孩子呢因为经常闹病，婆婆在家里大声说话脾气也很大，有的时候 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倒是觉得稍稍能轻松一点。但是说实话，自己学历不高，本事不大，挣钱也不多。我丈夫是一个很多事情都听他妈的，而且对孩子不怎么管，不怎么上手。我跟他说，现在我们的小家不是小家庭的样子，我非常希望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两个人的空间，偶尔周末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妈妈带一下孩子，我们两个人单独出去待一会儿，也让我感受到能松一口气。我丈夫对这些无解，他说这有什么意思啊，你要这样干嘛，你是当妈的，你当然要和孩子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丈夫根本忽略我的感觉。我有很多次都想离婚了，但是说实话，我离不了婚，是因为离了婚，我父母都不在这儿，我没有地方可以住，我没有钱能够抚养我的孩子，我也没有更多的钱能够请一个阿姨在家里边帮助我照顾孩子。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经济收入的话，我就不会让婆婆现在在我的生活中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了。 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哈，她这个婆婆在她的生活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她这个可以调节。你比如说她要求说跟丈夫说咱们能不能周末的时候两个人出去享受一下二人时光哈，那我觉得可以加一个人呀，可以把小宝宝带上啊。你这个时候又可以跟婆婆说，哎呀婆婆就是妈你辛苦了这一周了，你看我们上班你在家里带孩子真的挺辛苦的，那今天周日呢我把孩子带出去，你在家里睡一大觉，对吧，我给你点个外卖，你也不用做饭，好好的休息一天，把您的腰缓解缓解疲劳，因为带孩子就不停的要抱啊要哄啊，又再大一点要追呀，就是其实老人特别特别辛苦，因为我知道带孩子真的特别辛苦，他真这比上班还累。那么你看你想跟老公有二人世界二人生活，那你那个孩子真的就是你是当妈的他是当爹的，你把孩子带上，你们俩人让老公抱着小孩，然后你们俩人逛逛商场啊逛逛公园呀，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丈夫就不会觉得说那有什么意思呀，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跟他讲清楚说，我今天让咱妈在家里休息一天好好睡一天，给他买了点水果，买了点吃的，他又不用做饭，又不用干活，又不用带孩子，然后呢咱们又不用打扰他，咱们都出去溜达溜达几个小时再回来。那可能大家听起来这个话呀，真的这儿媳妇儿这媳妇儿多体贴呀，对吧，而不是说啊我就想跟老公享受一下二人时光，那你让婆婆一个人就忙活了一周了，就盼着你们休息，你们两口子出去二人去了，那家里这俩人一老一小谁来管，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协调一下，那或者是把婆婆也带上，全家一起出去去公园玩一天，虽然说经济条件不怎么好，但是去公园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对吧，去散散步一家人，那可能就会缓解一下大家的这种问题。而且这个女孩子她说要离婚，其实我甚至会觉得这个生活虽然是有一点艰苦哈，虽然是这个生活条件比如说房子啊真的就是这么一居室的房子挤着四个人，虽然挺苦的，但是呢还没有到那个说要离婚的程度。 对，好像没有啊，从给我们留的消息上看好像没有， 对， 无非现在就是一地鸡毛焦头烂额，婆婆和孩子占据了主卧的位置，自己和丈夫呢就在客厅里挤一挤，暂时的一个情况哈。当然婆婆到家里来了，孩子又小家又小，可能难免家里会有很多的拥挤，会没有个人的空间，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的，我能理解这段时间也许他真的很压抑， 对、这个、 所以他所以他有的时候觉得在单位可能反而是松一口气的时间，是吧，回到家里了可能面对这个家人的时候，尽管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但是依然可能会觉得很难受。就像有些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哈，在每个人的婚姻生活当中可能都有那么几十次想和对方离婚的念头，是吧， 是会有， 还有几十次这个想掐死对方的念头哈、这个我们是打了引号的哈，就是人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特别是我们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比如说房子不那么宽松，家庭人员过多， 钱也不够花， 钱也不够花，就是有很多这个，加上工作也有压力，孩子又不断的生病，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疲惫的时候， 焦头烂额，就觉得想要逃离，想要把这些人都全都轰出去， 嗯， 会有那种想法， 对，会的，嗯， 对。 但是不至于，也许不至于真的要到离婚的地步。嗯，当然他讲到的我觉得有那几句话听来还是挺悲哀的。 嗯， 想离婚都没法离，因为他说了，离婚了我住哪儿啊，我怎么养得起我的孩子啊，谁能帮我带孩子啊，等等，这些这也是生活中非常现实的问题， 非常无奈的哈。那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女性即使你有一个婚姻，你也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做好。那只有你把自己的这个经济独立了、生活独立了、人生独立了，也许有一天，当你的婚姻不可靠的时候、靠不住的时候，你才有一份昂首挺胸的走出这个家、活得很好的一个姿态。 嗯，你说的对，就是，嗯。所以所有的女人们哈，如果可以把自己生活的更好，经营的更好，比如说更好的工作，更多机会让自己多赚一点钱，能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更高一些，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要通过，确实有一些物质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 对吧？ 对， 比如说更大一点的房子， 嗯， 能够请得起别人帮自己看孩子， 嗯， 对吧？当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的生活改善可能就让你压力就会减轻了， 嗯， 是吧？ 是， 嗯，有一位说，曾经，嗯，这是一位男生哈，说曾经呢，我想过我不结婚，我真的不太喜欢结婚，而且觉得结婚不是我人生的选择，但是现在在女友和女友妈妈的逼迫下，不得不结婚了。女友妈妈跟我谈了很多次，而且不断地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女友的妈妈和她爸爸一起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已经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不和我女朋友结婚的话，他们就认为我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就在上个星期，我答应了女朋友，我说好吧，那就结婚吧，可是我心里特别的不痛快，我这个婚结还是不结呢？ 啊，这个小伙子就是，他现在是有点被迫结婚的感觉哈。哎，那我觉得你这个结婚是人生大事啊，你不能因为这个岳父岳母还有未来的媳妇儿的这个逼迫而结婚呀。我觉得你要本着以为自己负责，也为别人负责的这样一个前提和态度哈。你现在就是处于一种啊，有点不想结婚，但是呢又不知道给对方怎么交代的时候，你最起码先要把这个心理的状态跟自己的女朋友说清楚， 嗯， 让她了解你现在其实真的是不想结婚，让她明白，你千万别就是为了面子，为了说应付人家，跟人家说行结了，结可以，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张罗结婚，等结了婚之后，那个时候你再告诉人家，其实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就不想跟你结婚，那个时候就更伤人了，对吧？ 嗯， 所以你现在你就趁着你今天或者是明天马上的让对方知道，你如果现在结婚，那就是一个委曲求全，就是一个被迫，那非你所愿的婚姻，那结了之后也不一定有多开心， 嗯， 多愉快，多幸福， 嗯， 这个时候我相信你的女朋友会可能会做出调整。那如果这个时候她还是逼迫你，对吧？那你就告诉她，你这样逼迫我，我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可能就不开心了，我可能就每天很多气儿发在你身上，对吧？ 所以在这儿我其实挺想说什么哈， 嗯， 如果你确实一早就想好你不是想结婚的那个人， 嗯，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和别人谈恋爱的时候，最初你就应该告诉对方，你说我好像不是那个向往婚姻的人啊， 嗯， 也就是说你应该一早告诉对方，我谈的不是一场奔往婚姻的恋爱，如果对方答应你再去谈，如果对方说那不行，你不跟我结婚就是耍流氓，我就是要结婚， 那 我觉得99%的姑娘就会说那分手吧。 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说结婚太早，对吧？我也只是想谈谈恋爱，我也没有想这个我们以后到底要不要结婚。当然情感会发生变化的。如果你和一个姑娘从人家22岁谈到27岁了，人家当然着急要结婚，人爹妈当然也要着急。所以这个事情要看你们事先是不是有约定。 嗯， 是吧？ 是。 好，稍后的时间下半时段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王思雨，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稍后我们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 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雨，和大家我们在分享各位提问的情感问题。您可以把您生活中的问题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节目的名称就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公众号是一样的名字，大家可以搜索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人的私，语言的语，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搜索我们，添加我们，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呢自己啊，我的性格很活跃，一般来说我和男友之间呢吵过架发过脾气以后，其实我很快就忘了，但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吧，我就特别的不能接受，他是逃避式的，每次吵架以后都好长一段时间不太爱和我说话，而且呢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吵完了我就完了，吵架的时候他不说话，吵完架一段时间不爱说话，搞得好像我们之间的问题很严重一样，我自己觉得有什么话吵出来不就行了吗，而他却不这样认为，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我们交往以来情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好像他认为是问题。 这个事儿好绕口哈，就是他把这个问题描述的挺绕口的。那我在想一个事情哈，就是有一种人，那他没有讲他男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平时的时候就不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性格。 嗯。 那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就是大大咧咧的，就是没有隔夜仇那种。那么这个男生哈，其实我之前见过一种人，就是他特别害怕那种就是吵架争吵，他特别害怕亲密关系中这两个人的关系进入到一种攻击状态中。那如果说女生一旦开启吵架的这种模式的时候，男生就是不说话，回避逃避，就是因为他这是我之前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个男生他就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他见识过父母吵架那个阵势，那他对这个攻击，彼此攻击，他是非常恐惧的，他没办法去面对这个状态，所以他回避，就是你要跟我吵我不说话，我没音了，那你要跟我冷战我也不求你，我也不哄你，反正我就是不去面对，我不去直面你跟我的这种冲突，那是有这样一种人的，就是他解决不了这个冲突，所以他就去逃避这个冲突，他也不跟你吵，他也不跟你去讲出来，跟女生说了，说咱们有问题你就给我讲出来嘛，咱俩面对面的，但是有一种人他就是没办法跟你面对面，他承载不了，但是你说他不爱你吗，他也爱你，他只是因为他这个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冲突他是没办法承载的，所以他就造成这样一个状况。 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 有些人会用这种比较冷的方式来冷处理的方式，也许他认为冷处理是在解决问题，对吧？你认为是吵架在解决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我吵出来不就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把我的需求都说出来了，我的情绪也发泄了 OK 了，我没事了， 或者你有什么想法你也说说。 对，但是对方并不觉得我想说，对方会觉得我想冷静一下， 忍一忍事儿就过去了。 对对，所以你们两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未见得你认为这个是不是问题的，他认为就是问题，但是就是你们俩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你是不是能跟他聊一下你这种感受，就把你跟我们说的这些感受也跟对方去聊一下。 对，而且关注到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面对争吵面对分歧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就那么体现出来了，那好好的去聊一下。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还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丈夫呢在2年之前开始出轨，我呢在3个月之前发现了他出轨。那我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他出轨对方，而且无论是精神情感都出轨了。那么我现在回想起来，在他出轨的这1年多的时间，他对我很不好，可以说忽略躲避，有的时候我想和他亲近的时候他也会回避开，有不少谎言，也有一些细节说明他的心都不在我这儿了。于是在发现了他出轨之后呢，和他开始两个人沟通这件事儿，讨论这件事儿。因为我们有孩子，而且因为我们两个人还有一部分共同的事业，所以呢他对我说他不愿意离婚，他还是愿意和我继续过下去。而我内心深处这几个月来一直在挣扎着很多很多的想法，到今天我突然是觉得我不想离开他，我不知道我是真的如此的爱他，还是我不想认输，我不想失败，我不想放弃。其实平心而论，我还真爱他吗？想想过去1年多的时间，他的心不在我这儿，完全爱的是另外一个人。对我的那些忽略，那些冷漠，我真的要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吗？我提出不想放弃，不想和他现在离婚，除了考虑到孩子和我们的共同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我以为我是爱他的，但其实我现在就在想，我是怕失败吧。我不想放弃是因为不想成全他吧，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你们能说一说通常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女人的心态是什么呢？不想离婚的心态，还真爱着这个很渣的人吗？ 其实我会觉得他不管是不想放手，还是说对他的丈夫还有爱情，还是说有共同的事业，还是说啊，经历那么久了，那不想就是说自己走了成全别人，那我觉得所有的因素都有，因为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呀，人是很复杂的，这个大脑怎么想的，那情感也是很复杂的，就是说你 同意， 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你为什么会和这个人结婚，他一定不是说啊，我就看上他挣钱多， 对， 我就看上他长得帅，我就只看上他父母对我好，不会，就是你一定是综合性的，那这个全球这么多人，这么多异性，你怎么会选择他？你一定是大脑做过了各种各样的综合的对比，觉得哎，这个人是综合打分最高的，那我就结婚了。那你看现在婚姻出现问题了，你还留恋这段婚姻，留恋这个人，那也一定是综合因素，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婚姻和离开这个人。 对， 所以你要问你到底是爱他，还是说啊我就不想成全他，还是说哎呀我就这个经济因素还有孩子我舍不得离婚，你就想知道这个不想离婚的女性到底怎么想的，那她一定是综合的，各方面都有，对吧，只是每个人占的比重不一样，那有的人可能是爱的成分多，那他没有共同的事业，但是他有孩子呀，这孩子也是事业呀，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更顾及说哎呀我们这个公司俩人一起创业的，我不能离婚，那还是因为有爱。如果说你真的对这个人彻底死心了，就没有爱了，你觉得你会在乎其他所有的东西吗？不会了，因为人毕竟是情感动物，而且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和前提的，你真的说对这个人我看一眼我都觉得恶心，我都想吐，然后我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相信那些所谓的共同的事业，你跟他分开之后，你和另外一个你爱的人也是可以共同开创的，对吧？ 对， 所以一定是综合的。 对，一定是综合的，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哈。你可以再好好的想一想，可以，确实舍弃一段婚姻，对谁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呀，而且就是你看啊，这个女性，她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的感受，我会觉得，她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舍不得这个婚姻的时候，她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她有一点羞耻感吗？她会不会就认为说，哎，你看我老公都这么渣了，都出轨了，我还舍不得这段婚姻，那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我是不是就可以义无反顾的潇洒的离开，我就是个好女人了？我觉得她会有这种一种深层次的感受在里面，所以她会问到底是因为爱呢，还是因为事业呢，还是因为孩子留在这个婚姻里。那我觉得你要遵从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很多人会问说啊，我老公出轨了，我到底是该原谅还是该离婚？那有的人就说啊，你快离婚吧，那么个渣男。可是呢，我还爱他。 对。 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特别没价值？ 对。 没品位？ 对。 就是没用一样。那我还会觉得就是遵从自己的感受，毕竟就是感情是我们每个人私人的一个东西。 对。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是你可以试着原谅，可以用你的智慧。 对， 现在有很多课程啊，你可以学一学怎么相处，怎么去让他心在这个家里面，你可以提升自己这个经营婚姻的一种能力和智慧呀，对吧？虽然出轨了，但是你也可以让他回到这个家庭里。 对，下面是一位男士哈，跟我们说我和我太太结婚三年的时间了，我太太呢在一家外资公司，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太太一直在公司里隐婚，不告诉别人我们结婚了，也不戴结婚戒指。每次为这个问题，我都是不高兴的，我都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她说他们公司有公司的文化，我认为任何公司的文化都不可能主张隐婚。隐婚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自己还会有其他被追求的机会，或者说觉得在工作中不会遭别人拖后腿。第一，我在工作中没打算拖他后腿。第二，如果他真的希望别人还能够把他当做一个单身，给他一定的照顾或者一定追求的话，我可以离开。反正为这个事情挺不痛快的。最重要的是，我一直跟他说想要孩子，可是他一直把要孩子的事情拖后。我就想问你们，我妻子是什么心态呢？ 这个男生啊，这个男士，我会觉得他挺厉害的，就是他这个观察能力啊还挺强的，他就知道妻子在单位不戴婚戒，他也知道妻子在单位是隐婚的，他这个侦查能力挺强的，而且也挺敏感的，挺仔细的。那么反过来，我会觉得 有一些隐婚的伴侣是会回去告诉自己的伴侣的， 会告诉哈、 会告诉，会说那个我们单位可能不太主张，就是或者说对于已婚的女士，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公司可能对于已婚的女士可能给的机会会少一点，或者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影响，不要告诉我们公司的人我结婚了啊，可能是这样的，结婚戒指我就不带到公司去了，这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这有可能，我觉得 那我会觉得这个男士哈，就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妻子是为了工作去隐婚，还是说为了有更多的异性交往追求，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既然有了这种不舒服不愉快的感受，那么你就把你的这种感受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你们两个人坐下来晚上的时候找一个时间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他，让他了解到你在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心态和煎熬。这个时候你看他怎么回应。他是继续的无动于衷，去用他所谓的理由，公司文化也好，还是说就是不愿意这么着也好，就是你看他到底是怎么去跟你解释，怎么去平衡这个夫妻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抛给妻子了，看妻子怎么做。当然我也会觉得说，如果你的妻子他真的是说想留一份追求的权利给别人，那我也会认为是这个婚姻关系不够稳定的一个表现。 对， 就是他对这个丈夫没有太多的那种想要和你白头到老的那种信念，他可能就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挺没趣的，挺没意思的，甚至觉得你不够爱他。甚至觉得可能跟你过个三年两载就分了。那所以这个丈夫哈，你既要表达你的感受，同时你也要反思。为什么妻子没有把所有的安全感都放在你身上，而是留了个心眼儿？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自己做的到底有没有做到一个能令妻子可以全然安然的把心给你，把一生都交付给你的那样一个做到？ 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就叫《隐婚男女》 隐婚男女》 对，我记得还是陈奕迅和刘若英演的。还挺有趣的哈。我也是从那个电影里才了解到，原来有一些公司还真的有这个有这样一些隐婚的一些文化。有些公司可能是一个没有拿到桌面上的一个规则，就是大家不愿意在公司里边谈自己的私生活。但我觉得如果说有人问起来你，然后你还告诉对方说我没有结婚，对，那样的话好像有一点这个有意欺骗之嫌哈。如果说有些公司是我们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因为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公司、企业是不过问你的私生活的， 是的， 除非是某一些这个性质的单位，比如说要填表格，你还要把家属啊、家人啊都填上 户口本， 对， 都拿过来。 但是有一些公司是不填这些的，就是因为我特别难判断你妻子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们公司的文化，是吧？因为大家都不提个人生活，都不提私生活，但是他不愿意带婚戒在手上，也就是不愿意昭告天下他结婚了，是不是他有他的考虑，比如说为了他事业更顺利，或者有一些什么微妙的考虑，我们很难讲。可是最重要的我倒是觉得你重心没必要放在说他是不是想让别人追求，或者说他是不是想让别人作为单身女性出现，让别人帮他一把。那这样的话你究竟是怎么看待你妻子的？你妻子在职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你妻子作为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要倚靠别人，要对别人有一些什么 像花瓶一样的 别人对，是这样的人吗？我相信你的妻子可能也不愿意你这样去看待他哈。真正不要孩子的原因是什么？ 对，好好的去想， 好好去，对，你们俩还得好好沟通，是吧？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呢，是一位母亲。这位妈妈是说，我儿子今年29岁了，儿子要结婚，但是呢和对方的父母见了一面，才发现对方的父母嫁女儿的心态啊，简直和卖女儿的心态没什么两样。提了很多条件，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是和钱和物质有关的。其实我和他爸爸很早就说好了，不打算给儿子给那么多的钱。我们跟他们说好，想让他们自己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们只给一点点适当的表示， 我们自己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好，我们的晚年生活也不想让他们去操心，我们会过好我们的晚年，也希望他们能过好他们现在的生活。但是看来对方父母很难理解我们的观点，我儿子在中间可能也有点为难。原本儿子是很接受我和他爸爸的观点，现在儿子有一点动摇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听你们的节目，所以想问一下，一般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更好？ 我是会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会觉得这个妈妈她的考虑其实没问题呀，没有错呀，就是她会觉得儿子29岁了，你看你超过18岁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勤工俭学也好啊，就是暑假打工啊，哪怕你在上大学，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啊打理起来，攒一些积蓄。你看你就算是23岁大学毕业，到现在也6年了吧，那你这6年里面你一年攒个几万块钱，那6年其实也不少钱了。那我会觉得，然后父母觉得啊，我自己辛劳一辈子了，那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省下来的这些钱呢，解决我们老年以后的生活，可以旅旅游啊，啊，什么去一些地方吃吃什么好吃的呀。那我觉得这个妈妈的计划也没错，挺好的，就是孩子过孩子的，老人呢，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而且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我会觉得没错。可是你看啊，现在这个儿子也动摇了，儿子也会觉得，诶，妈妈是不是有点自私呀？我这还没娶媳妇儿呢，你就想着你的，你去游山玩水了，你把你的钱自己花了。哎呀，我也会觉得这个妈妈其实挺为难的。那么还是去，如何去让自己的孩子意识到他已经长大了，他可以去决定他自己的婚姻生活的这种质量品质。那比如说你29岁了，你可能就买不起房，爸爸妈妈的钱留着自己养老呢，就是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不太指望你说跟你住在一起啊，让你伺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可能就自己请得起阿姨，请得起照顾我们的人。就是那我觉得怎么让儿子意识到他是一个成年人，他甚至都30而立了，他结婚是他比较私人化的东西。那其实在中国就是很多家庭还沿袭着说儿子结婚父母买房，你看我们前面也说了那么多， 说了很多 彩礼的事情。 对， 就是好像儿子女儿结婚父母给彩礼给嫁妆给买房给买车，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其实这个观念什么时候可以改一改啊？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改哈，这个父母真的挺开明的，挺开放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子好好讲讲。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妈妈今天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微信说到的自己的这番心声哈，其实是挺有意思的。虽然和这个大多数人心态会不一样，因为大多数在我们这个国度，包括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问到的很多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结婚的习惯，好像都要把老人牵扯进来。 对， 老人都要给儿女准备一些钱，是吧？房子车，而且很多这个上一辈的人，因为孩子都是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好像父母也觉得那是应该的，为孩子啊，为孩子操心。但我觉得像这个妈妈的这个想法很好，这个妈妈想了，我这些钱留着我和老伴儿，我们俩好好养老，健康的生活，我们尽量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那么儿女们的生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让他们自己去拼，让他们自己去挣，让他们过好他们自己的日子，是吧？也就是说其实是在物质上画了一条线嘛， 对，边界我觉得特别好。 我也觉得很好， 特别好。就是这个妈妈，那其实我特别会担心哈，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儿媳妇儿，就是未来的儿媳妇儿嘛，现在可能是他儿子的女朋友，会不会就跟儿子说了，说你看你爸妈又不管你啊，他们有钱自己花，那咱们以后就可以不用管他了，不用孝顺他了。我会有一种担心。 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会这样。要相信自己儿子找的那个人哈， 人品人文。 对对，还有就是这一点呢，作为儿子来说可能有儿子的角度，但是我相信像这个妈妈培养出来的儿子一定对自己的儿子是很了解的。去和儿子也可以更好的去沟通一下，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孩子，也了解孩子哪个地方为难，那么彼此还都能做出什么来， 嗯， 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对， 嗯，好，今天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情感问题。大家听到了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王思雨，我是主持人孙岩，和大家交流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今夜思雨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